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恭喜你啊，你家孩子上清华了，有什么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 那你文化课肯定得好，这不用说。不过孩子要是上清华，主要还是降了60分。 为什么降分啊？ 因为孩子高一参加科技创新，取得了这个自主专项资格，考核通过之后就享受了这个清华降分的优惠。 这么好啊，那我也让我们家孩子赶紧参加。 关注微信公众号自主招生宝典，获取更多信息，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959资讯快报。 6月22日，涿州市领导王彦青、梁中林、陈俊、赵玉芬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全市汛期防汛备汛工作进行现场检查。市委书记王彦青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防汛工作，严格落实责任，强化巡查和督查，做好各项防汛措施，确保安全度汛。王彦青一行分别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白沟河四村大桥段，现场查看卫星云图实时监测情况，听取本市气象局关于此次强降雨及后期天气趋势预测情况的汇报，并实地查看汛情，听取指挥部汛前所做的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就防汛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协调调度。6月21日，涿州市召开防汛工作紧急调度会，安排部署近期降水天气的应对防御工作。市长陈宇、副市长陈俊出席会议。会上，市气象局、水利局、执法局分别对近期气象形势、全市防汛准备情况及城区防汛准备情况进行了汇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各领导小组分别汇报各自汛前准备情况。会议传达了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三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强降水天气过程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并就全市防汛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6月21日晚，河北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调度会，涿州市领导陈宇、陈俊、市水利局、执法局等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在水利局会议室收听收看。会议强调，全面做好防大汛、防大灾的准备，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加强调度，全力防范。最后，保定市继续召开防汛工作电视电话会，会议分析了全市降水基本情况及特点，并对下一步防汛应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结束后，涿州市长陈宇对涿州市防汛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我是佳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嘉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9年郭靖的一首歌。在此之前呢，2008年郭靖演唱那首著名的《下一个天亮》，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而在2009年呢，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在树上唱歌》仍然由这一对黄金搭档来完成，而且这首歌呢也入选了2010年金曲奖的最佳歌曲奖，并且最终获得了最佳作曲人奖。 小鸟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整形了。我想的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的穿过山洞，当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这是来自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3年陈奕迅的专辑《黑白灰》当中的一首《兄妹》。这首歌曲当中讲到的就是女生呢爱上了这个男主角，但是男主角呢只把她当妹妹来看，这不知道是男生真的把她当妹妹来看，还是逃避一段感情。 对我好，对我好，好到无路可退，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得罪。于是那么迂回，你是进你是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

不知道现在你毕业已经有多少年了哦？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大学生活，睡在你上铺下铺的兄弟或者是姐妹，现在他们的情况又怎么样？你们是不是还保持联系？总之这些首听起来有一些淡淡的忧伤的歌曲。而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韩红1998年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家乡》。韩红的家乡是西藏，她的童年呢是在美丽的日喀则河畔度过的。虽然长大之后呢，对童年家乡的记忆呢已经非常的模糊，但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节呢一直在心中，所以她第一张专辑《雪域光芒》的主打歌呢就是这一首《家乡》。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洒满了树，牛羊满山坡，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着。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清波，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 这是来自韩红的《家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庾澄庆2009年的翻唱专辑《Ladies Night》当中的歌曲。这整张专辑呢都是翻唱女生的歌，加上了庾澄庆自己的特色，很多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的原唱是萧丽珠，而只听过庾澄庆的版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你的只有一个我》。

来自张震岳的《再见》，收录在张震岳的2007年 OK 专辑当中。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要听到刘若英的《为爱痴狂》。这首歌呢，是当年陈升专门为刘若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所谱写的主打歌，而这首歌曲也成了刘若英的经典。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